決議草案。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的決議草案。2022年中央和地區預算執行情況與202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的決議草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都獲通過，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的決議草案反對票最多，以2874票贊成、49票反對和24票棄權獲得通過。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非法进口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案件，共检获大约270公斤干鱼肚和大约50公斤干鱼翅，估计市值大约30万。海关跟进调查后，上星期五和星期六采取行动，在上水和上环拘捕两名怀疑涉案男子。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一两度，另外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34点，升214点，成交金额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3点，升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4蚊，升12.4；汇丰控股系55.5元，跌0.5元。阿里巴巴82.75元，升6；美团129.9元，升2.5；理想汽车86.2元，升2.45；友邦保险82.7元，升1.15；比亚迪股份196.4元，跌4.8；恒生中国企业66.14元，升1.14；盈富基金19.74元，升2.5；中移动63.3元，升3.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9.473，瑞士法郎8.538，澳元是5.194，加元是5.697，新西兰元4.828，欧元8.379，每百日元对港元5.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29。日经平均指数报17683点，跌460点。港金报175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4.43美元，卖出187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吐露港公路啦，近住科学园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咁龙尾就接近科学园路嘅，龙尾就接近吐露港公路啦，近住科学园啊。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对出。在九龙青沙公路去回西九龙公路方向，近海丽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去兆麟苑方向，近住听涛小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扫管笏路。另外将军澳的进入街由于有紧急工程，进入街介乎进昌街至到进云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的。再提一提大家，较早前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最后环保处提提你，非法倾倒会影响环境和路面，还有机会被罚款，想处理装修废物好好抖 app 帮到你。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最喜欢港台什么节目？当然是风骚快活人啦。祝贺公共广播95周年，开创新一页，港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盘点政策，盘点18区。 大埔区过往由乡城发展而嚟，因而推行的政策都同人口结构发展息息相关。 今集邀请了大埔区议会前主席黄碧娇及现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主席陈少权。 将大埔街市佢分三层，咁佢哋就希望用好出名的渔业吸引大家去买。 我不断去信咧，希望科学园附近咧加多个火车站。 盘点政策，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德国羽毛球公开赛，香港代表伍家朗决赛以局数2-1反胜国家队投手李思峰，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虽然佢系大只，但系今次佢想试下温柔啲。 其实我好想呼吸，有这种隐晦密友，男孩从来不擅长爱昧时解决对手。 作品都是比较硬正 upbeat 一啲嘅类型嚟嘅，嚟到新一 part 嘅作品，你顺便希望可以 soft 啲，挑战一下自己，用音乐表达内心嘅情感。 地位特权经已在手，非我们这种亲口死不界定。 曲 Larry Wong， 填词黄伟文 ，rap 嘅部分咧由 Anson 编自己处理，监制舒文，上榜两星期，连升十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 ，Anson 编《聪明豆》。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我是梁继章，欢迎寿星女回归，得啦 得啦得啦。 首先我先给个你讲先。 噔噔噔，星期一全班四个同学四个到齐，不过有一个魂魄未齐。 边个？ 寻人寻人，李丽睿速回， 快回快回。早晨啊，大家眨眼又嚟到星期一啦，又见到我拜人仔小羊羊喺度讲声。Happy birthday 啊！又要前播 補足， 為 足 補足補足。 咁不如咁啦，你用西班牙話，我都要講一句生日快樂啦。 好啊 ，Feliz cumpleaños， Feliz cumpleaños。 我用廣東話講，你破單，恭喜恭喜， 恭喜 你啊 ！Very good， 喂， 係啊，翻嚟啦，我係啊，快一個掣嘛， 容光煥發， 犀利啊，佩服啊！ 我嗰陣時去完旅行翻嚟咧，係。我唔想做嘢，我想继续去旅行啊！ 今朝会唔会唔知自己日本定香港？ 我唔单止系啊，我翻嚟嘅时候嘅话，我一瞓醒嘅时候，我以为诶，我出去玩咯，翻咗嚟噶咯， 原来翻咗嚟啦， 系啊，原来已经翻咗嚟啦，咁样咯。咁我今朝早我都觉得系嘅，因为你听翻广东话啦，跟住咧就系啦，啲地方啲街点解会咁样嘅？咁样同我觉得就系，其实我喺度做紧咩嘢？我而家喺度做乜嘢咧？咁样， 要翻嚟现实啦， 冇错，翻翻嚟现实。 旅行后咧抽离唔到咧，我都试过， 系啊，好难。 我嗰陣時仲有搭呢個天星小輪，我突然間唔記得俾幾多錢，我突然間用英文問佢，因為我喺個菲律賓講咗七日英文啊。 係啊，我都會 嘅。How much sir？ 咁樣，佢以為我係賓仔喎，佢答翻用英文答翻，我先諗啊死啦！我香港人嚟嘅喎。 係啊， 我一共用咗一個月時間嗰陣時，上年年尾先搣甩呢一個旅行後遺症啊。 冇錯，誒呢個講得好好嘅，我覺得旅行後遺症咧係會有咁樣嘅情況，你會發覺有好多嘢你唔習慣啦，瞓醒嘅你自己唔知自己喺邊度啦。同埋佢亦都唔知道自己要做嘢嘅時候咧，其實一路都喺度翻呢個工啦，跟住覺得啲嘢好似好陌生咁樣，但係又好似好熟悉喎。 仲有一樣更陌生，你坐上自己嘅車點開嘅咧？ 係啦，冇錯，因為我今次我亦都有喺嗰邊做自駕遊啦，所有嘅嘢調轉噶嘛，即 係 譬如可能你嗰日左手嘅話， 左右 嘛，係啦，左右係調轉噶嘛，咁我覺得好多嘢都好似唔知點解會好怪咁樣咯。咁啊，但係見翻一啲熟悉嘅面孔啊，大家傾翻嘅話，其實講真啦，個人係翻咗嚟，但係個心都仲係喺嗰度嘅，係啦。不過如果係咁講法。喺二台唔單止係我， 係啊，有一個狂過你啊！ 佢而家應該聽緊周遊記， 笑緊啦而家， 佢應該明白我講乜嘢嘅，嗰種感受就係咁樣。 係嗰種感受好開心嘅，即係你每天起身，今日喺邊度咧咁樣。 同埋我係脱離咗現實啦，我覺得頭先阿 Brian 仔講得好啱嘅，你突然之間去一個就係完全陌生嘅地方啦，語言你唔係好通啦，講真，咁其實你係會覺得嘅就係反而會少咗有好多嘅壓力嘅，係啊，咁所以。你會翻到嚟香港嘅話，你反而會覺得點解會覺得唔慣呢？我聽得明曬啲人講乜嘢啊！咁但係亦都同時，我因為喺嗰邊咧，我係專登將所有香港嘅 WhatsApp group 啦。所有嘅嘢 冇唔睇 啦 ，even 咧連我自己喺京都嘅話，我都係冇影相啦，係啦，唔睇手機啦，掉低佢一邊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嗰個感覺係覺得係好好地咁樣去清洗自己一次 ，reset 翻自己個人咁樣。 因為你話如果去嗰啲景點一路影一路擺上自己啲社交平台，咁真係冇乜意思。 即係大佬，你明唔明啊？我仲有一樣嘢，我會覺得就係上次其實原來我去日本已經講緊係好多年前啦。今次去嘅時候咧，個感覺上我覺得。 得咧好誒， 好似第一次咁。 唔使影相嘅意思係社交平台各樣各樣嘅嘢實在係太發達， 嗯、 你會發覺去到嗰度，我唯一一樣嘢唔係好開心嘅就係你已經冇乜驚喜、 嗯。 以前我哋去旅行咧、 哦， 你去到就哇乜原來呢個塔係咁樣㗎，係咪啊？原來周圍啲街係咁㗎。 原來內輪會撞人。 冇錯啦，原來咧哇喺呢個花見小路啲藝妓院係咁樣㗎。但係你去到覺得你嗰度就好似嚟過喎，因為你 睇 咗好多嘛，因為你做 research 嘅時候，我全部都 係 咁 㗎。你都有個習慣就係，咦？我想去到嗰個景點，我想揾翻究竟嗰張相喺邊度影出嚟嘅咧？喺咩角度影嘅咧？ 系啦，又或者啊，嗰度原來有一間好特別嘅咖啡店，咁嗰度個就係做托塔塔咪嘅，你會去嗰度嘅啫，你自己親身，但係你都冇咗嗰一種嘅第一身嘅感覺咯，因為你已經係 second hand 噶啦。 嗱，呢隻歌咧特別送俾我哋嘅 partner。李婆，因为呢个歌曲就系唱 Sarah 欢迎回归。 边个版本先？ 最好嘅版本啦，波。 啊，温唔唱嗰只。 你唔好播嗰个，我同你玩面啊！ 好啦，开始啦。早上嘅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62%。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嘅风吓。听日大致天晴干燥，早上比较凉少少嘅。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又会回升翻啦。三小时嘅风骚白红人邀请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而家只直接晏昼1点钟，我有呢一首 Sarah。 束之后啊，呢、个网上咧，同我哋 Sarah 同我哋几个男士打个招呼啦，保祝你六，好多人祝你生日快乐。 我知道、 虽然你唔喺香港， 我冇，但系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删咗啲 WhatsApp group 啫，咁、但系 Facebook 我冇睇啦。咁但系嘅话，其实有好多朋友嘅话，我系今年系我咁耐以嚟收到最多嘅祝福嘅，系、啊，生日嘅祝福嘅，我已经 count 过啦，总共系有24个。 哇， 系啊， 喂，你要摘翻封利是 嘅喎，但系争你哋三个， 你要摘翻封利是 噶。我哋觉得，我哋觉得要。我哋觉得要当面讲先至系好噶嘛， 我哋当日 又又记得你生日嗰一日噶啦， 系啦，多谢多谢，好啦，咁但系我今日翻去收到生日礼物 ，surprise！ 仲有仲有，呢个生日礼物咧系有生命， 冇 错， 哇，好特别， 系啦，咁啊，请你解释一下系咩嚟 啊？哇，呢个咧就系明爱圣若瑟中学阿张美美校长， 张美美校长上我嚟两次，因为咧我哋最第一次访问佢嘅时候咧，佢就系曾经同我点解访问佢咧？我喺网上见到佢喺学校里边咧推行一种养甲虫嘅一啲叫计划啦，咁等啲同学仔学习照顾生命同埋了解多啲甲虫。咁所以我邀请佢上嚟。第二次咧，佢我哋再旧事重提，佢就话送一只俾阿 Sarah。 上次佢嚟嘅时候咧，就出现喺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系校长版， 校长版系啦。咁跟住咧，佢又再旧事重提，佢又问我：你系咪真系要啊？我话如果系嘅话，我养死咗嘅话就唔系咁好啦。咁样咁，但可能佢知道我生日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就送咗一份嘅生日礼物俾我。 由你打开嚟，好正，好 正 哦！哇，整好 睇下先。而家有个盒，盒里边再有个盒， 有张卡， 系啦，咁就今日 有张心意卡， 新鲜热辣嘅拎上嚟嘅吓。 仲有好多啫喱，系咪我哋食噶？ 啲甲虫，啲甲虫， 要 食，甲虫食饭。 但問下校長每日喂幾多杯先？ 我真係比較重。 哇，好靚啊！ 好靚啊！成個佈局 好靚啊！佢喺邊啊？係 咪靚過你間屋啊？買咗㗎，拎埋咗啊！唔好嚇佢啦。 我只係見到啲草啫喎，草堆啫喎。 係啦，咁同埋咧，佢有一個 menu 嘅，咁啊有個 memo 俾我嘅，就係話究竟點樣平時係要照顧佢嘅，係啦，包括咧就係要 其實幾重 物啦，哇，好多嘢喎， 係咪啊？ 係啊， 玻璃箱 係啊，玻璃箱。 我懷疑佢呢一種玻璃箱咧係專登。design 貨甲蟲，因為我喺金魚街冇見過，好靚嘅呢個玻璃箱。咁如果大家聽住又想睇下佢嘅樣咧，我就擺上網啦，好唔好？大家可以分享下啦。 好啊，多謝曬，多謝曬，美美校長。 不過係嘅，阿 Sarah 嘅擔心都係每養一種寵物、小動物、小生命之前，你總會有一個諗法就係我會唔會整死佢？ 係啊，冇錯，大家嚟試咩？ 我會唔會整死佢咧？ 陣間佢爬咗出嚟，你唔知喺度 咁響嘅踩落。 你只貓食緊乜嘢咧？ 拆先， 拆 咗啫。倒翻咗嚟， 对只猫咧，佢可能系螃蟹嚟嘅，大佬 系 咪？咬壳咬壳食咗佢啊！ 美味嘅下午茶。 你唔好话昆虫啦，我最近都有啲唔开心。我早前咧咪补翻啲花嘅， 系啊， 而家又走得七七八八，我都唔知点解，我都已经日日有淋水啦。 你要赞佢啊！ 有 你要赞我讲咗，你真要赞佢， 生长得好啲啊！ 你生得， 我真系唔明，我已经做晒我一个种花嘅人，即系能够做嘅。 你认为啫？ 每日淋水， 其实你咪扮 淋 吹花嘅角色啊，吹啊， 所以我有少少想放弃唔再种啦，即系我觉得好似 学费嚟噶嘛，呢啲系 害咗佢哋咁样。 你种啲唔使点样悉心照料嗰啲咯， 系啊，即系例如仙人掌啊、空气草啊，空气草你可以试下。 拍丑草啦，不如好唔好？拍丑草之前系野草嚟嘅，你知唔知啊？佢春风吹又生， 你唔好以为唔理啊，因为咧佢可以生到好高啊， 我知啊，你知唔知我屋企拍丑草得人惊谂咩佢爬埋出嚟啊，喺个缸度 有冇爬上去？你上床啊？ 爬埋出嚟，佢真系好似识行咁啊！一路中，佢爬落成条路都系，你知唔知？可以 爬走嘅， 系啊， 爬走咩？爬走你就唔会爬出嚟啦。 佢中到爬 埋，你匿埋啊嘛，系咪？跟住有人上你，有人上你啦，跟住你啲人阻住我， 系啊， 同埋咧，咁先叫爬走。 爬走原来有刺噶， 有 系啊， 系啊， 你谂 好危险噶， 系啊，你唔好谂住叫爬走草啊。 梗系啦，个个手多行去搞下佢， 咪系咯， 夹下呢啲咸 有少少支刺。啊！即系你唔好以为熊猫好温顺啊，大佬都系熊嚟噶， 系咯，都系熊仔嚟嘅。 喂，讲下你啲日本之行咧。 好啊，你哋问我。 好啊， 有冇唔可以？你同男朋友一齐去噶嘛？ 系 嘛？唔可以问你有冇艳遇 嘅 喎。 艳遇就真系冇啦。但系其实我谂今次嘅话，我哋又会专登去一啲 比較地道啲嘅嘢啦，會去感受一下即係啲真係嘅人民嘅風情啦。京都我係第一次去嘅，咁但係我就中意呢個地方已經好耐㗎啦，因為你會見到嘅就係一啲新舊嘅建築，佢哋係會喺埋一齊嘅。咁你突然之間你無端端你行行下嗰啲好新嘅 coffee shop， 大哥望上去上邊嘅話，有一個咧已經係有成百幾年嘅塔咁樣，我會覺得好得意咯。佢保存佢嗰個市啊，甚至乎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建築嘅話，佢就做得好好嘅。 我當年喺英國都有呢個感覺，行下間屋咧會寫住 since 唔知幾多年， 哇咁耐㗎啦，咁樣係啊。你無端行一條橋嘅話，佢唔知係江湖時代唔知邊個大將軍有行過嘅，即係佢會，我覺得佢係將對即係佢保存得呢啲咁嘅嘢好好嘅話， 其實 係 需要。 即是話一個地方佢對於佢自己嘅文化啦，佢以前嘅嘢嘅話，其實佢係 好 尊重咯。呢一樣嘢係好好嘅。咁同埋嘅就係天氣亦都好舒服啦，因為我去嘅時候嘅話就每一日大約係四五度到， 嚇 咁 凍啊！ 到佢又唔係太凍， 四五 着羽絨， 佢又會好乾，啱啱好一件羽絨或者你加一件 fleece 咁就舒服啦。 頂帽咁樣 嘅，係啦。咁我就全程唔係單止淨係喺呢個京都啦，我又會去咗一個叫做飛陀嘅地方，其實喺高山市嗰度嘅。如果大家知道嘅就係嗰個白川鄉咧，大家咪睇嗰啲咁樣嘅白川鄉就係好出名嘅，就嗰啲屋啊，亦都係列入咗嘅就世界文化遺產嘅嗰度附近。咁嗰度就落雪添，係啦。咁所以嘅。就是有自駕遊啦，第一次啦。 你係咪 plan 曬每日去邊㗎？ 冇 plan， 定係隨意咁樣嘅。 有啲地方 plan， 有啲地方唔 plan、哦。例如有一日，每一日我都一定會有一個地方去。但係其實好得意嘅，佢喺 Google 上面都可以同大家講一講啊嚇。佢話四點鐘山，好可能佢冇人嘅話，佢兩點鐘山 一定係馬小強嗰類人咧看守。 但係好多個都 見冇人咧，佢就 散一點， 走啦，收兩點。 馬小強好多， 周街都係馬小強。 你明明話我聽五點㗎， 冇人啊嘛，冇人，我坐咁夜做乜啫？ 唔係，同埋因為嗰陣時係疫症大。带落嚟嘅后遗症 我谂可能系咁啊，咁一阵间翻嚟嘅话咧，我仲有啲嘢带翻嚟同大家私食啊！ 好，十点冇人先咧，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风骚爆人，唔好错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大闭幕会上表示，大会选举他继续担任国家主席，他衷心感谢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以国家需要为使命，以人民利益为准绳，恪尽职守，竭诚奉献，绝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习近平表示，要按照中共二十大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新征程上作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为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他说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将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要扎实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大业，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 要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積極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活動，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第十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票当选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赵乐际发言时表示，完全拥护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指引前进方向，必将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强国建设。赵乐际表示，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反映全体全国人大代表的共同意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赵乐际又感谢各代表的信任，选举他担任委员长，他深感使命崇高，责任重大，将尊崇宪法，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党和国家事业竭诚奉献，绝不辜负各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第九十五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的杜比剧院举行。德国电影《西线无战事》夺得多个奖项，包括最佳国际影片、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纪录片、最佳纪录长片由《杜萨纳瓦尔尼》夺得。电影讲述俄罗斯不同政见人士纳瓦尔尼的事。纳瓦尔尼目前身处俄罗斯的监狱，他太太尤利亚在颁奖礼上发言，期望丈夫尽快获释，国家亦得到自由。讲述小木偶故事的电影《吉拿域大托鲁之皮诺丘》夺得最佳动画，《小藏保卫奇侠》夺得最佳纪录短片。获得十一项提名的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夺得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两个奖项，亚裔演员关继威赢得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由珍美李寇蒂斯夺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3点，升276点，成交金额5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10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8升14.2，盈富基金19.81升3.2，阿里巴巴83.45升2.3，汇控55.8跌6毫，美团130.1升2.7，恒生中国企业66.34升1.34，友邦保险83.6升2.05，南方恒生科技3.82升1.16，比亚迪股份197.7跌3.5，理想汽车86.3升2.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34.03，瑞士法郎0.916，加元1.373，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072，欧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 日经平均指数报27,706点，跌437点。港金报17,580蚊，升4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68美元，卖出1,8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喺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就比较车多。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珠海学院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都是车多繁忙。另外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去洗衣街方向近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旺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同埋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 AP 潘宇谦、石山佳、安俊豪、吴若希、姜丽文、施康桥、洪家豪、陈明喜、应志月、细猫。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傅瑶同名小说改编， 输赢。 导演张黎想传达嘅输赢观，并非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系有利他人嘅共赢精神观念。这个才是输赢想给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赋予的时代注解。 国剧830，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胸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胸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唔知道大家各位拍档咧，心里边啲最近咧，会唔会已经有喺度等紧？快啲，快啲，快啲咁样 样。快啲乜嘢？ 我已经等紧嘅啦，我仲谂紧，点用？点用？点用？ 哦， 消费券2023年消费券计划，耶！万岁啊！ 16号嘛， 冇错啦，第一期系啊，第一期系啊，mark咗个日历里边啊，4月16号咧就有第一期嘅消费券， 其实真系噶，我上咗几期即系第一日就上晒， 梗系啦， 系啦， 记到晒啦， 系啊， 咁啊登记咗个。朋友们咧唔小心急啊！4月16号发放第一期嘅消费券，啱视乎大家嘅居民身份啦，冇错。我哋永久性咧就3000蚊，咁如果透过不同嘅优才、专业人士同埋企业家人入境嘅咧，就1500蚊，即系第一期啊！ 系啊， 好开心嘅， 多谢。 好嘢！ 你有冇喺日本 消費消費消費啊！ 梗係有啦， 梗係有啦。 買得最多係咩？ 但我有好多啊，買得最多啊，買得最多啊！我哋嘅食嘢係使錢使得最多，係啦。咁同埋就買嘢唔係太多，因為點解咧？我去嘅時候都凍，咁所以佢哋話買衫嘅。我原先諗住嘅就係有好多地方，我係諗住要去嘅，但係因為好厚嘅啲冬天嘅褸，我就成日都諗住就係買翻嚟咧係著唔到，係咁，所以咧我就冇買啦。 的確 係 㗎， 係啦。咁啊衫啊真係唔多，咁啊可能係兩三件咁樣啦。反而嘅就係使錢使喺嘅就係食嘢方面嘅，就係完全面不改容嘅。例如會食一啲好特別嘅，係啦。咁大家如果真係喜歡食牛肉嘅朋友嘅話，應該有聽過嘅就係呢一個飛陀牛肉。咁我哋就專登去到高山市嘅飛陀嗰個地方嗰度，就食佢哋嘅牛肉啦。咁係非常之好味嘅一個嗰啲燒牛肉咯。咁你會發覺嘅就係原來一啲咁新鮮同埋咁著名嘅嘅嘢食。是可以咁好食嘅， 但 係 好貴啊！ 幾啦，但我覺得其實比起香港又唔係太貴，係啊。如果你講緊一個人啊，我哋食咗有一個套餐，圍起港紙，我諗每人俾500多蚊到啦。 咁又貴喎， 但係食到好靚嘅牛肉咯，係牛肉嘅一個燒肉餐，係啊。 點解你唔燒兩塊牛肉乾帶俾我？ 我有嘅， 不過飛機食 牛肉乾嘅，我真係可以拎翻嚟俾你，係啦。 唔得啊，馬老師。 喂，嗱，我開口講咗，你冇啊？ 可以啊，係 有嘅，有真的 阿懶會話你唔可以食噶， 冇錯，今日佢係嚟啦。 嗰啲叫自己知自己事。 係啦，咁譬如可能我又去咗有一間嘅禪寺嗰度附近嗰度食嘅，有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就係呢個嘅就係豆腐料理，全個餐都係豆腐做嘅。例如你自己可以嗰度 可以玩好多花神咯。 係啊， 我成日 食到你唔厭嘅。 豆腐本身冇味噶嘛， 所以佢就係勁係勁喺呢度啊！你一路食嗰啲咩嚟㗎？豆腐咯，豆腐仲有好多其他嘅副產品，例如可能係豆皮。又或者是豆漿啦， 系 啦，或者我可能整個粥啦，或者係點樣啦，佢都有好多種唔同嘅花神嘅。咁甚至乎嘅就係佢就係食嗰個豆皮，佢係點樣咧？佢係俾一烹嘅豆漿俾你，下邊有一樣嘢俾你用一啲嗰啲 tea candle 幫你温熱佢，跟住到佢開始喺上面嗰度有一陣豆皮嘅時候咧，就用個筷子撩起佢嚟食啦。即係呢啲咁樣嘅嘢，你 咩口感㗎？我想問 啊。豆皮嗰個口感滑捋捋啦，又好濃厚。口嘅黄豆嘅味道啦，同埋嘅就系你入口即溶啦。你喺出边度又好冻，但你入到嚟咁，佢有啲嘢卜卜卜卜咁样，你就即刻喺你面前度食啦。系好 太过分， 系啊，好正咯，即系你净系食豆腐 咯。 同埋咧喺咁，佢几串你明唔明？我净系买豆腐。 喺凍嘅好凍嘅地方食呢啲嘢咧，特別好食 嘅，特別好食嘅， 即係你冬天打邊爐特別好食 嘅。係啦，我又走咗入去有一間嘅，就係我哋喺高山市嗰度因為去到已經好夜啦，咁已經差唔多所有嘅影山曬，剩翻居酒屋，啱曬個河車。 特登留俾你， 冇錯，我哋專登去 search 一間咧，就係嗰啲居酒屋咧，得兩個女人仔穿住和服嘅，化好濃妝嘅， 即係主嘢係佢，服侍又係佢， 乜嘢都係佢，係啊，斟酒嗰個又係佢，兩個姨姨喺度打你，有個戴眼鏡嘅，有一個咧就係你見到佢話個後生時一定好靚， 俾個地址。 嗰陣時係幾多點啊？嗰陣時 嗰陣時候係講緊夜晚黑嘅10:00到， 點開咁夜？佢哋咪開通宵？ 佢哋係唔係都係開到11:00-12:00到，佢哋就閂㗎啦。 我以為深宵食堂。 而嗰個市係冇錯，佢都叫深夜食堂，但係深夜食堂我諗可能係會比較係城市啲嘅地方，佢先至會係咁樣24小時開嘅。佢話曬都係一個比較係即係北部嘅一個鄉村，咁所以其實佢都只不過係一啲嘅就係因為咧我哋去嗰個叫高山市嗰個地方咧，5:00到咧係成條街係鬼街，冇人， 係啊，相 信係。係啊，咁你淨係去到呢啲咁嘅地方，你入到去嘅話咧係完全溝通唔到嘅，因為佢哋係講日文，我哋就講唔識講英文，一時有一兩個單字咁。 走勢咯， 我就覺得好正啦，所以其實咩都佢就你介紹啦，你話啦，你發你 嗱呢個最好嘅，因為佢做開呢一行咧，佢就會介紹最多人中意食嗰啲， 係 咪先？ 冇錯， 佢唔會介紹都冇人食噶嘛。 係啊，咁所以就覺得好靚，嗰個氣氛好好，因為嘅就人又唔係好多，但你又聽到有一啲人喺後邊嗰度咧，一大班日本人喺後邊度飲酒， 你有冇飲 食嘢？梗係有啦。 點解唔飲？ 今次其實完全係殺茄之旅啦。我哋去嘅唔同嘅地方嘅話咧，譬如有啲試飲嘅。我唔知道 Brian 有冇試過，你俾少少錢嘅話，可以入去嘅就係斟一杯嘅，係啦，唔同嘅酒， 試下嗰個， 係啦，咁佢就要買一啲嘅就係代幣券啊，代幣咁樣啦，咁啊飲完之後咁， 都係逐杯計嘅， 逐杯計嘅，每一杯咧就大約係一個嗰啲殺茄杯，咁跟住佢就100 yen， 你就入咗落去之後嘅話咧，佢就咁就有一杯酒飲 嘅啦。你有試到係嘛？ 梗係 有啦。 但我想问咧，萨克就系萨克，咁萨克 A 同萨克 B 其实有冇分别？ 有分别， 绝对有分别，绝对有分别。有啲可能系辛辣味啲啦，有啲可能个后劲会比较好啲啦，有啲可能会甜啲啦，有啲可能会比较辣啲啦。如果你真系要试嘅话，你会发觉就系点解萨克都可以有咁多种唔同嘅味道咧？我哋又去咗有一间嘅就系街边嚟嘅，一入去嘅时候嘅话咧，就有一个老人家，咁佢就系咧全间嘢都系酒，乜嘢酒都有， 净系饮 酒啊？嗰啲有冇错？跟住嗰阵咧，我就问佢，我就话：，佢都有送酒嘅嘢嘅。咁但系都系其实你可以买嗰啲即系牛肉干啊嗰啲嘢啦。咁嗰啲就唔即系唔冇理到啦。入到去嘅时候咧，就又问佢咯。佢又系咁，又系嗰只啦。每一日佢就会有几只酒会介绍俾你。今日咧，我哋 highlight 嘅就系呢几只。 哇！ 系啦，咁跟住咧，你又系俾少少钱嘅专门店嚟嘅。 专门店， 坐喺街边嗰度。 系啊，好专门店，即系我唔卖第二样嘢嘅啫。你入得嚟，你一定系净系得呢啲嘢。 对， 啱就啱，唔啱 就冇错。同埋就系酒逢知己千杯少啊！佢仲会同你讲嘅就系呢一只啊，女仔啱饮呢一只啊，男人 佢识讲英文啊， 唔识讲就系总之嘅就系佢会指住呢啲酒， 系啊， 指住我男朋友咁啊，即系佢啦，系咪指住呢一只酒，呢只酒指住我女仔啦。 但 系咁样饮 沟酒好易醉， 就系咁先正， 醉咪翻酒店， 仲要系黄昏， 醉咪翻酒店 啦。喺嗰条街你会见到啊，系啊，哇，啲风吹埋嚟咁，跟住你坐喺街边嗰度一个 sidewalk cafe 咁样，跟住佢就喺度介绍啲酒俾你饮， 真 係好開心，咁樣啦。 我要 plan 下先， 你都要啦，係嘛？ 係啊， 啦， 唔抵得你啊！ 同某人一齊飛咯， 同阿方咯，阿方同你去咯。好，早晨，早晨，二十度幾分，相對濕度63%。今日咧十一點鐘之後，估估下學咩啊？ 學鼓啊！ 打鼓啊！ 鼓鼓啊！ 好嘅，同埋今日12點啊，一樣會有。 淑女关注咗， 我听佢记唔记得？ 我梗系记得啦，一定要上榜啊！ 唱夜都起劲。 网上情，爱不爱其次，相处不累才最重要。活咗半世人，终于明白啦，男女之间最好嘅关系系相处唔会攰，冇勾心斗角，唔使互相防备。你明白我嘅难处，我体谅你嘅辛苦，同相处不累的人在一起，唔使思前想后，察言辨色，想讲乜嘢就讲，想做乜嘢就做，唔使提心吊胆，惊佢唔开心。同相处不累嘅人喺一齐，日子过得最轻松。人年纪大咗，一齐长时间生活，爱就梗系好啦。就算爱冇以前咁浓烈，真正需要嘅就系嗰种唔会攰，唔使防备。文章嘅作者佢话：睇住爸妈嘅互动，我先了解。有一晚，妈妈煮完高压锅，冒住热气，望一望爸爸啫。爸爸即刻自己抌低自己嘅嘢，帮妈妈将嗰个高压锅搬出嚟，拎出嚟之后又继续做自己嘅嘢。两个人完全冇讲嘢，但系一气呵成，你明白我，我明白你。突然之间，我感觉屋企散发咗好特别嘅气氛，全身说不出的舒服。我就问爸爸啦：，咦，你同妈咪咁有默契嘅？爸爸笑一笑，佢话年纪大咗啦，先知道做夫妻真正需要嘅系唔会攰。两个人喺一齐长时间生活，爱唔爱都系其次，相处唔会攰先系最重要。一世人流流长，每日都系柴米油盐，简简单单完成才是最重要。可惜我明白得太迟了，同你阿妈嗌交嗌半世人，想下以前真系唔应该。世界上太多嘅情侣分离，唔系因为唔爱，而因为相处好攰。时间咁宝贵，能够尊重你、明白你嘅人唔多，所以你要将时间留俾嗰啲同你相处不累嘅人。相处不累的人不会令你为难，不会麻烦你，因为他明白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间。最好的相处模式就是两个人在一个空间，我知道你在这里，你知道我在这里，我们彼此做自己眼前的事，偶然望望对方笑一笑已经很好。不用勉强，不用假装，不需要有什么面子的，不是说你叻我叻，总之在一起就是最好最美好的相处，最开心的事。希望你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每一天陪在你身边，陪着你得闲笑笑已经是很好。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但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 个月政府发消费券啦，你谂住点用啊？ 未谂点用、啊，不如你谂一谂点收消费券好过啦。你柜桶啊有几张八达通卡，边张先系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啊？ 你放心、啊，旧年收消费券嗰张八达通卡，我贴咗张猫仔贴纸做识形，一睇就知噶啦。咁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我好似唔记得咗用边张卡嚟收消费券、啊。 唔使担心，我都帮你用鱼仔贴纸嚟标志咗佢噶啦。到时我可以帮你去拍卡拎埋张消费券噶。 老豆，我就用电子钱包啦，消费券直接发落手机嘅应用程式，24小时更新，行街买嘢用得，自己上网买嘢又用得。 衰仔啊，一早叫你啊教我用噶啦，我依家想转啊，得唔得啊？ 老豆，四月呢次消费券冇得转换储值支付工具噶，不过有心唔怕迟，听讲下次派嘅时候可以再拣过，到时我教你点整啦。 老公，你啲消费券准备点用啫？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丰收快活呀！ 哦，他亦祝贺其他当选和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指他们都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目光远大，以民为本。李家超认为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在中央领导和支持下，香港特区会坚定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并在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深、更广、更好地发挥参与者和贡献者的角色，更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荷里活的杜比剧院举行，德国电影《西线无战事》夺得多个奖项，包括最佳国际影片、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天气方面，一股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今早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較昨日低一兩度，另外一道廣闊雲帶覆蓋該區，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本週中至後期氣温回升。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61点，升342点，成交金额6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45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4，升14.8；盈富基金19.85，升3.6；阿里巴巴83.7，升2.55；美团129.9，升2.5；汇控55.7，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3.85，升咗1.42；恒生中国企业66.6，升0.6；中移动64.1，升2.1。友邦保險83.9，升2.35；比亚迪股份197.6，跌3.6； 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 7.845， 英磅 9.52， 瑞士法郎 8.568， 澳元 5.23， 加元 5.721， 新西蘭元 4.861，歐元是8.413，每百日元對港元5.8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582。日經平均指數報27,706點，跌437點。港金報17,650元，升4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85.09美元，賣出1,885.3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皇后大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中银大厦。咁但系意外仍然影响到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都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在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现在龙尾在尤丽村。九龙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情况，将军澳的骏逸街由于有紧急工程，骏逸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之间来回串线是仍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和新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尖沙咀同样都因为有紧急工程进行，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的串线以及是部分的缅甸台是需要临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向九龙、观塘道骏业里向旺角、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方向、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另外环保署提提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欧阳若希。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逢扫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早晨， 好中堂啊！呢个堂啊，老师早晨。马老师因为呢个同学咧， 好开心啊， 系啊，可能冇翻学， 佢请咗成个星期假， 佢而家系报复式上堂。 系啊，冇错啊，我今朝早6点已经翻嚟啦。 你弊啦，你追好多堂啊，我哋学咗好多嘅。 例如咧， 我唔话你知， 等你心思思。 嗱，细佬，上个礼拜一讲咩，你记唔记得？ 我梗记得啦。讲 beat your head 啊，打小人啊 ，very sad， 系啊， 要聽風收快活人， 係 啊，有英文版嘅打小人啊， 英文版打小人， 係啊，幾 好啊， 開心 㗎，係啊， 真係學到幾多嘢，多謝馬老師。 你點樣打小人？點打㗎？ 唔識話。 打你嘅小人頭，等你嘅點樣？打到你牛牛豆豆，咩打你嘅小人口，等你咩有氣唔識唞咁樣㗎？係 啊，我哋有英文版，我俾咗。 英文版。 英文版啊！我哋咪講一樣嘢，擺埋上網㗎啦。係 啊。 好啊，我冇，我完全唔理啊。 出年再講一次俾你聽。 好啦，咁啊，馬老師，我哋今日教咩？ 今日就係講鼓啊。 鼓好啊。 咚咚咚咚嗰個 drum 嗰個鼓啊， 鼓票， 唔 係鼓啊，真啊， 係啊，係啊，鼓喺中國文化咧， 鼓樂 係啊，好有深層意義， 係， 起碼有五千年歷史， 係 咁犀利， 係啊， 但我淨係覺得咧打鼓，我一即刻諗到嘅就係擊鼓鳴冤 啊，係啊，我諗咩咩，我諗咩，我又肚餓啦，個肚打鼓， 冇錯， 要食早餐， 我又覺得個就係有曳曳嘅時候要打屁股， 哇，邊個曳曳打邊個屁股？ 你啊，講清楚， 一定要打屁股。 你講清楚你講乜嘢？ 啃我塊面咧！一一嘅時候唔係打屁股咩？你細個嘅時候你阿媽同佢講噶嘛？ 係啊，除咗拖鞋打噶， 係啊，好嚴重噶， 係老師衰。 你 老師認錯 嘅，係啊，你諗咗去邊啊？我冇講咩， 佢面都紅曬，係啊， 睇 圖畫 啊，唔啱， 唔啱嘅，係冇錯。 你阿媽打你啊？ 都唔得噶，而家都唔得噶，阿爸阿媽都唔得噶。 係 啊，嗱，頭先咧，你一嚟你講擊鼓鳴冤， 係。 讲呢个故事你要听下 咧。 以前咧，其实咧嗰啲官府咧唔会有个鼓喺出边 嘅，系戏里边个啲戏冚唪都系个鼓喺出边 个鼓都唔系立乱打嘅，同埋咧边个击鼓咧就先拖佢入去， 系啊，先打噶嘛， 打佢啊， 系啊， 五十大板啊嘛， 系啊， 听讲 有 时 啊六十，有时七十，有时三十， 系啦， 好先讲嚟。 咁点解击鼓先打？ 嗱， 未 见 官先打八十大板啊！ 我由击鼓鸣冤讲起啦，呢个故事嗱，而家我哋一齐翻翻以前啊！ 我讲完， 汉朝阿高阿刘邦， 刘邦好， 刘邦即系啱啱立国啦，系啊，咁咧嗰阵时咧佢有个侄，佢个侄咧即系恃住阿刘邦， 咁个侄叫咩名啊？叫刘咩啊？流口水。 叫刘唐， 阿唐咧就叫阿唐啦。 系啊，你有个名噶嘛？佢侄叫侄， 我都未讲到嗰个 point， 我而家紧要问你啊， 就叫阿唐啦，我求你。 好明显唔知啊， 一脚踢爆咗。 系啊，得啦，阿侄啦，系啊，留俾侄。 一个侄，佢倚仗阿皇帝胡飞作为，系啦。呢个时候咧，京城咧有个少女。佢阿娥啊， 靚唔靚噶？ 蘇小鳳好靚， 好靚嘅， 即係叮叮噹噹就行街啦。咁啊，阿侄咧見到佢 就撩佢啦， 色心起喎，撩佢， 帶佢去山邊。嗱，衰人先帶去山邊嚇，衰人先帶，唔好立亂帶。 嗱， 咁樣咯，帶都係山邊，唔好人啊嗰啲。 你知唔知做乜嘢？帶去山邊送只金戒指。 你仲記得個同學仔？送只金戒指， 冇山邊。京城冇山边， 跟住成日遇到山， 够啦， 跟住就俾佢，俾佢，俾佢，朱二醒嚟就俾佢， 原来就击鼓鸣 冤。我觉得个古仔改成 呢个咧，大家要听翻马老师嘅吴方好故事分享啦，系啦，属于吴方好系列嘅吴方好古代版， 冇 错， 古代版。 救命啊！你哋 未救系刘邦嘅侄， 叫刘唐。 然后佢咪叫我方叫做阿娥。啊！你咁嘅嘢你做出嘅你， 你唔好谂住去完旅行翻嚟，你喺度胡飞作为啊！ 我冇啊，我只系将你哋揭穿啫嘛。 我冇， 咁点啊？ 今日我唔喺度，你咪好开心啊！ 好 relax， 好 relax， 因为冇人窒佢， 咁喺度调戏佢。 哇！咁开心， 点算啊？ 公众调戏佢。 哇！ 啊、其实佢所谓调嗱调呢两个字咧，好虚无缥缈。 系、啊、 女仔你好靓，咁算唔算调皮有上？ 喂，靓女， 系啊，咁算唔算调皮？因为古代嗰个 stand 同而家有啲唔同 小 张嘛。 我咧就唔系生活喺古代嘅，佢点样调戏我亦唔识。 文书记载即系话调戏啫。 但係喺現代社會，我都冇做過呢啲事，所以調戲係點我都唔知道。 咁你帶去山邊做咩？ 佢唔會中鬼鬼。 我話去山邊啫嘛，我冇話馬老師去山邊。乜馬老師你去過山邊咩？大人，但係幫我去山邊做咩？ 哇！佢越嚟越嘴刁啊！ 佢不嬲都係。 我即係隱藏真面目啫。好啦，嗯。 玩够未啊？你 玩够 啦，未啊？仲可以将个 elaborate 噶？ 咁点咧？ 咁咧就呢个时候咧， 咁个女仔点咧？ 反抗咯、 啊， 反抗 哦， 小何啊， 反抗即系佢有肢体嘅接触噶咯， 闹翻佢啊！ 即系可能佢捉住佢手， 系啊，系啊， 摸佢 只 手咁嗰啲，咁咪衰啲。 好啦， 嗯，放手啦，马老师， 你唔想我摸翻你啦？ 佢真系又摸佢。不过唔系用个摸字，系 刮 刮佢，哇！做得好， 文意写得咁清楚咩？ 系啊， 哦、有文献嘅。 我咪问你，系咪文意写得咁清楚咯？你唔一强调 啊？系啊，都好无聊 就冚 埋 佢一巴啦， 冚咗个巴，咁啊，王泽。你俾人刮一巴，你會點咧？ 興咯， 係啊， 冇錯。 其實我係大佬嚟噶嘛，你喺啲僆面前冚我， 係啊。 咦，佢係以前嘅黑社會嚟嘅喎，啊，江 湖唔係恃住阿劉邦啫嘛，嗰啲劉羅啦，你當係啊。哇，呢個時候佢好嬲啊。 嗯。 於是咧，攞起佢嗰支齊眉棍 啊， 我諗住就勾落去。 有齊眉棍嘅，佢平時都係帶出街噶。 咁我有啲跟班啊嘛，文軒。 佢隨手都有齊眉棍， 記住 同埋。老师，老师， 唔系佢有一班随从 嘅。咁啊，想问点解个碌棍叫齐眉棍，唔叫齐眼棍、齐鼻棍、齐口棍？ 嗱，下一个礼拜我讲俾你听咩叫齐眉棍。 我知，佢支棍冻喺度，啱啱个高度就咁，你讲咪得咯，使乜留下一辑咧？咁简单， 咪系咯？ 估都估到咧，我俾个机会你讲啫嘛， 好心理啦。 喂，好啦，话你 下 个礼 拜 未？ 全部见真， 老师我冇出过声嘅， 你想 你又 转 山边系边个讲啊？ 齐美君咁简单就留下一次。 我家姐好耐啦，我带我家姐嚟见你。 嗱，你讲真啊， 佢就系马家姐。 我唔使啦，咁唔使啦，唔使，千祈唔好叫佢入行吓。 揸支齐美君点啊？ 咁我想打个女仔啊！ 搞错，你调戏人， 即系 恶 人先告状。 系啊，哇！你估发生咩事啊？嗱， 跟住 嗱，举支棍，嘣，慢镜头咁。 原来阿娥识功夫嘅， 唔系 有人英雄救美， 啱 杀出个英雄， 系啦， 真系千钧一发之际。 嗯，人咪住， 齐美君留人。是咪留守？ 系啊， 揸 住个 碌棍，有咩依喐揸住个碌棍。 跟住系咪啱啱 攞把剑，佢真系有个人出嚟， 要攞把剑出嚟 劈断佢碌棍， 一 格劈断佢， 好似拍戏咁。 偶前之间， 咁个边个嚟噶？你唔交代嘅 路过嘅大汉，系就响千钧，又系千钧一发，就 捅死咗佢， 捅死咗佢， 七刀死嗰个阿刘唐， 系啊，刘唐啊，死咗。 咁啊，其实佢都系有罪噶，佢都系 有 罪噶，佢都系有罪噶。 哇！咁呢个时候点咧？嗰啲随从见到啊，哇！救命啊！救命啊！就捉咗佢啦。 哎呀，阴公啊！呢个大汉， 好阴公啊！ 其实真系唔关佢事， 都系错手啫。 系啊，咁但系咧，但系啲嗰啲随从， 不如打俾 Kiki Sir 啊 ！Kiki Sir 喺现代。嗰陣係漢代 ，K K Sir 點樣翻去嗰個時候？ 你 講 現代啦，你而家又講 係又咯 古代嘅嘢， 咪就係咯，你夠講緊啦， 講翻風騷時光機， 咪 係 咯。 咦，其實我哋今日教古喎，點解到而家仲未到正題？ 講緊擊鼓鳴冤嘅起源 啊 嘛。 因 為 我唔好，因為我一嚟就話有擊鼓鳴冤啦。 OK， 咁呢個時候咧就哇坐監 啦， 係啊，於是嗰啲隨從咧又喺度煽風點火， 佢殺人啦，係 啊，佢殺人啦， 喂，但係阿娥唔啱。 佢 冇應該出嚟做呢個 witness 啊嘛，呢個做證人啊嘛。 做證人啊嘛。 你聽我講埋先好唔好啊 ？Objection！ 我冇話佢唔企出嚟， 人哋為佢而即係殺人 啊！係啊，咁啊，嗰啲隨從咧亦都唔想話俾即係阿劉邦聽，誒佢啊調起佢，唔想就淨係話啊佢啊唔知 無端端係啊冇原因㗎， 哇！劉邦知道呢件事咧就判令佢死刑，打入天牢。 吓！ 呢个时候 点可以咁啊？ 好哀伤啦，我点搞咧？佢揾个姊妹嚟，佢话唔得，阿恩公因我哋而被打入天牢。 点解因我哋嘅？有一个女仔系 唔系？我都话 系咯，因为佢揾到个姊妹啊嘛。 咁关个姊妹咩事？ 系咪？ 系咧？点解因我哋？ 我讲错， 阿老师讲错。 打入天牢咁点搞咧？佢话 想去官府嗰度啦，但系咧，哇！一未埋去咧，已經好多人擋住佢， 唔得，唔 得噶，唔准入，唔准入嘛。咁啊，點咧？於是咧，佢哋咧就個身體咧做咗一個動作，跟住諗到條橋。你做咗咩動作？ 打自己嘅皮膚，擊鼓， 或者打自己肚腩， 砰砰砰砰砰砰，即係可以發出聲響啊嘛！ 佢叫做眉頭一皺，計上心頭。 哦，咁样 走一走 就唔系关个个股市 嘅。你试下走一走，睇下冇桥。 我为咗系咁样啊，冤枉个大老爷！ 打咩咩打咩咩， 大老爷咁啱啊！ 搞 阿瑞瑞冇见一个星期，佢好 high 跑 咁 样， 有噶啦。 我惊我仲知会暴毙 啊！系，于是咧，佢两个两姊妹咧，真系谂到条桥啦。 哦，我知互打， 你打我嘅，我打你嘅。 如果真系互打咧，老师都会翻你看待， 睇睇咩环境， 系啦，帮手， 我嚟我嚟， 你会唔会？ 我嚟我嚟， 我知道马老师又会带佢哋三面打鼓噶啦。 咦真系，佢要去报官，咪要揭发呢件事。 但嗰阵时已经系咪即系未入去要打噶啦嘛？ 系啊， 即系你一打咗个鼓就 啊嘛。 唔系嗰阵时冇噶，击鼓鸣冤未有噶。 我未有添啊，咁你讲呢个故事嚟做咩？ 咪就系为因为呢个故事， 你收尾点啊？你咁你讲埋我收尾点先？你 我未讲完啊，我冇话完。 佢而家问我哋就系话佢带埋个姊妹一齐去，系嘛？两个做咗啲咩嘢咧？ 冇错啦， 就眉头一皱咯，佢做咗。 未妥手， 计上心头嘛。 系啊，佢谂咗条桥，就系我依家讲嗰条桥啦。 哦，即系我估，佢就买个股喺个官府门口 rap 呢件事出嚟， 好似系周星驰咁样。 系啦， 系啦， 靠。 啊！官府有条 流堂调戏我，我个名叫阿鹅，我作唔到啦。 佢真嚟当我傻，好彩有呢个大哥揸住一把剑，将佢吉死咗。 哇！有文采，有文采。 呵呵呵呵呵，今次抵死咯。系咪咁啊？ 够咯，够咯。 喂，其实个故真系咁样嘅话，好听好多。你系咪得？ 系啊， 真系几好啊！ 唔系佢真系买咗个鼓同埋一个锣仔。就一路喺度哼，好似佢话斋， 系咪唱凤阳花鼓啊？ 系啦， 唔系一路喺度。 有首鼓，手拉着锣鼓来凑热。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会唱个凤阳歌，凤阳鼓来咿呀嘿，咚咚飘一飘，咚咚飘一飘，咚咚飘一飘，飘飘的的的一的呀的飘呀飘一飘，老公。 好，收钱。 咁咧，佢就真系去敲啦。呢个哇，佢要嘈冤巴闭呢件事咧，就传咗俾刘邦知啦。 好攰。 佢话点解 你一走先， 即系会有两个女子喺门口咁样嘈冤巴闭咧？即刻叫佢哋入嚟，然后咧阿娥咧就将成件事讲出嚟， 就 rap 翻俾佢听，好似头先咁 样。系啦，就救咗个恩公出嚟啦。咁啊，从此咧， 其实都阿娥讲嘅啫，系咪先？ 系啊。 当年有冇嗰啲 CT cam 冇得影住？ 系啊， 都系佢讲嘅啫。系啊， 又唔好揾其他人嚟 去做。但系咁喺古代入边咧，一个女仔公然话俾人知，我俾人调戏啊，其实系好可能系需要好勇敢嘅， 都系 嘅事。所以冇乜必要。 不过以前判即系审呢啲就好难， 系都求其。 今时今日几多嗰啲科学证据？而家以前系即系噏嘅啫，噏监咪讲一样。 因为佢嗰啲即系嗰啲随从咧都讲翻出嚟，系事实上系真系调戏佢。而嗰个人掹把剑咧，系为咗保护个女。 对唔住，但系佢始终都系杀咗人啦。 系啊，系杀咗人啦。 系啊， 系啊， 咁都冇 事。所以有 误杀。 系啦，五杀就罚佢， 罚佢上你 坐监， 我罚佢坐监。 击鼓鸣冤，你即刻作句，每人作一句，正正经经。 击鼓又鸣冤，马小强好肉酸，得唔得？ 击鼓鸣冤，风骚发换人有 Brian 冤。 Very good， 到阿李婆。 击鼓鸣冤，我都唔知揾，好想快啲揾窿捐。 好嘢，落堂。朋友，呢一堂已经上完，去左边交学费啦。系啊，揾阿陈秘书交学费。 系啊，你哋嗰啲啊吓，即系喺无端端喺我 Facebook 度上堂嗰啲，你唔好意思， 唔使俾钱。 走咗，你以为唔使俾钱啊？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表示要扎实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和祖国统一大业，推进强国建设，离不开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支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积极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首次出席中外记者会，他回应本港传媒提问时表示，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和特点。回归以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三大中心地位没变，并得以加强巩固。而澳门作为国际旅游休闲中心，仍然享誉全球。他认为香港和澳门确实在这几年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在发展上遇到困难，但这些困难是暂时性的发展中困难。李强说，中央政府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力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港澳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相信有祖国作为坚强后盾，加上一国两制的制度保障，香港和澳门的作用和地位只会加强，不会削弱，香港和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第九十五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关家永和丹尼尔·舒奈特凭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夺得最佳导演奖项。这部获得十一项提名的电影，至今已经赢得多个奖项，包括最佳男配角关继威和最佳女配角珍妮·李寇蒂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至后期气温回升。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7点，升450点，成交金额7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4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0.2升18.6，盈富基金19.97升4.8，阿里巴巴84.45升3.3，南方恒生科技3.88仙4升1.74仙4，美团131.1升3.7，恒生中国企业67.02仙升2.02仙，汇控系55.95跌4.5，中移动64.3升2.3，药明生物50.55跌咗1毫，系跌咗1.45，比亚迪股份200.4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3.91，瑞士法郎0.916，加元1.372，人民币6.877，英镑兑美元1.1。

中有不同咯。嗱，其實咧最近咧有三套嘅系列叫《恐怖大街一二三》嚇，《恐怖大街一二三》我都睇咗嘅。不過咧嗰個咧就幾無聊嘅啲劇情，就係講嗰啲以前啲殺手咧出曬嚟，即係復活咁樣追劇情冇乜嘢嘅，係驚嘅啫。而我啱而家想講咧就叫做咧危情绝刑，古城绝刑，因为佢两个译名，一个叫危城迷杀，一个叫古城绝刑，就讲波兰嘅一套电影啦。咁有一日咧喺菜市场上面咧，即系佢开就讲菜市场上面咧，有一个牛皮，即系成幅牛皮啦，包住咗一样嘢，咁啲系咩嚟嘅咧？咁拆开咗，原来系一个尸体嚟嘅，咁就嗰个带出咗成个戏嗰个叫做第一日啦。点解话第一日咧？因为嗰个杀手咧，那个凶手咧系根据以前有一个皇帝嗰、那个暴君啊，那个暴君咧就系、是、为咗洗城，即系叫做咧啲人要听嘅话咧，一个礼拜连续六日，每日六点钟行刑咁样咯。佢用翻个方法，所以呢套戏里边咧，每一晚六点钟就会有一个人咧被一个好奇怪嘅方法杀死咁样， 好似连环杀手， 即系类似七宗罪咁样 啊， 系嘛？ 仲有尸体上边咧会。俾人咧揾刀仔刻咗佢嘅罪状， 系咯，七宗罪， 系啦，我都觉得好似七宗罪， 可以咁咪得啊？ 冇错啦，系啦，一个咧可能系诽谤，一个可能系唔知系贪心，讲大话，系啦，讲大话，饮邪咁样，每一个人有一个罪状嘅。好啦，咁啊，成件案咧有一个女侦探去查呢件案。最嗱，首先咁讲呢套，千祈唔好同细路仔睇，因为有啲嘅剧情同埋嗰啲。视觉咧 太暴力啦， 系好恐怖嘅。影评我睇翻啲影评话佢全无厕所位，你完全紧张到咧厕所都去唔到嘅。同埋咧，佢话好似一个酷刑嘅重温咁样啦。中国有啲咩酷刑咧？其中一个咧喺呢套戏里边有嘅。嗱，我话俾你听，有一日即系其中即系啱啱发生完一件案咯。佢仲喺度查紧嘅时候，忽然之间发生咗有两只马发癫咁喺市面上跑跑跑跑。两只马 你做咩发癫啊？你 两只马跑跑跑。 冇嘈住我啦，我听紧啦。 好啦，撞跌咗啲人啦，撞跌咗啲车啦，咁样。但呢个唔系成件事，成件事就系后来啲人发觉两只马。分別都拖住咗啲嘢， 哇！人啦、啊，即係 五馬分屍啊！個兇手用咗五馬分屍去對抗第二個人， 但係唔夠錢買五隻，得買兩隻啫，就變咗兩馬。 係啦， 咁所以如果大家覺得即係你會，不過佢唔係胡亂地搞，佢係有好多嘅劇情轉折位，同埋有啲你估唔到嘅劇情嘅交代咧，你會覺得嚇咁都得嘅嚇，原來係咁樣啊！ 血唔血腥啊？ 血腥。血石，所以大家大人先老弟，细路仔千祈唔好同佢睇。净系头先个画面都好核突啦，即系你只马拖下拖下，啲人先一睇吓，原来系拖住咗啲系啦，即系咁咯，咁啊叫做古城 奇案 系 嘛，即系最尾就系奇案嚟嘅，佢就会破案嘅， 算唔算推理啊？ 系咯，女侦探 少少啦，中间有个转折位系好大嘅，但我唔讲得，因为一讲咗咧就令到成失咗好多新鲜感。 但系系好睇嘅， 好睇嘅。如果你喜欢， 因为有时会衰噶嘛呢啲咁。是不是最后的时候不知道是搞错啊你说什么 那么久就是这样的。你最不喜欢 看这些。剧情非常刺激的波兰的电影叫古城绝刑。 OK, 好了要到我了吧。有时候会很得意的你去了某个地方你回来呢还是洗不脱那些后遗症。想吃那些东西想看那些戏。所以 日本片。 日本片我是千寻。 我 是千寻也很犀利因为我看到在某个电影平台那里其实都是高巨著嘅啫，可能係十大裏面啦、三大啊，或者係有時係冠軍啊咁樣啦，都冇辦法啦，一定要望一望嘅。咁啊，當然啦，個古仔我覺得係幾得意嗰條橋。咁啊，因為改編自嘅就係一個漫畫啦，講緊有一個女仔以前啊曾經係從事嘅就係性工作者。咁啊，但係咧就總之咧就喺辭退咗呢一份工作之後嘅話，就去咗一個海邊嘅小鎮嗰度咧，一個便當就去嗰度就做嘢打工嘅。咁當然啦，所有人都知道究竟佢之前係做過啲。咩嘢嘅？咁嚟買便當嘅嗰啲男仔嘅話，就口花花食啊豆腐咁樣，一定有嘅。但係佢又冇話嗰啲好衰嘅，唔好講呢咁嘅嘢啦。 佢 冇嘢 喎， 冇所謂， 非常瀟灑，亦都坦蕩蕩啊嚇！即係講緊個人個性格。咁當然啦，咪講緊嘅就係話我其實睇嘅時候，我有少少諗下應唔應該睇，因為片長兩個幾鐘。如果大家睇開日本電影嘅，佢有時真係可以好慢嘅， 三個零鐘都有啦。 係啊，佢可以好。慢嘅，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话啊，都系啦。咁我睇完之后，果然系，我觉得剧情好慢，同埋嘅就系睇完之后嘅话，你只觉得我睇咗三个几四个钟， 睇咁好耐， 你觉得有冇必要啊？ 我覺得 即係係咪鋪排、啊？ 喂，但係佢有冇情有冇事情發生？ 佢當然有事情發生啦，好簡單啫嘛。其實講緊嘅就係一個咁樣嘅背景嘅女少女係嘛，但係佢能夠去坦蕩蕩去面對翻自己以前曾經從事一啲比較係有爭議性嘅工作嘅一個女仔、嗯，多數嘅其實梗係就唔想再提嘅啦。佢冇所謂嘅，佢提嘅。 我見有個阿叔叫你唔好講啊嘛，你做咩話俾人聽啊咁啊？ 係啊，咁佢啊冇所謂啦，出面所有人都知啦。佢反而覺得冇嘢啊嘛。 我覺得係好。 你咪覺得好得意咯，好啦，咁跟住我就會覺得佢有冇乜必要咧？條橋你諗都諗到噶啦，佢去到一個咁嘅地方，亦都令到所有嘅人會因為佢呢一種咁嘅正能量啊，而會受到感染嘅，亦都成為咗一個就係有好多個唔同喺佢生活裡面嗰度會撞到嘅人都會揾佢做傾訴嘅對象啦。咁、因為佢曾經去做過一啲咁樣嘅工作嘅話，其實佢閲人無數， 慰藉啊嘛，可以 係啦，亦都可以慰藉到每一个寂寞嘅人嘅心灵，总之你撞到佢嗰时同佢倾偈，一直话佢就已经可以咧打开你嘅心结啦，咁、都系嗰啲咯。 都市人需要嘅， 都市人系需要嘅，即系例如佢可能撞到嘅就系便当嘅老板娘啊，佢以前从事嘅嗰一间嘅卖酒同埋即系嗰个店嘅店主啊，又或者就系个露宿者嘅伯伯啊，佢嘅旧同事啊，又或者一个女学生，甚至乎一个单亲家庭所要养大嘅一个男仔啊等等，其实每一个人同佢都有一啲嘅生活上面嘅交集，而喺里面嘅话，亦都系得到一啲嘅慰藉同埋一啲嘅安慰咯。因为佢咁嘅故仔咯。 我想问啲人喺身边，即系知道佢做呢份工，唔会觉得佢哇好污糟，我唔揾你玩啊！ 首先就因为佢自己唔会睇唔起自己， 系啊， 系啦。咁但系当然佢有一个咁样嘅性格嘅话，亦都有一个佢自己以前嘅背景啦，例如佢同佢妈妈之间嘅唔好嘅关系啦，佢曾经谂过结束自己嘅生命啦。好彩嗰日就走咗入去嗰一间夜店，咁就系、是。請咗佢，咁就救咗佢啦。咁、所以其實有時你會覺得嘅就人與人之間嘢，有時嗰啲咁樣嘅即係生活上面嘅遇見或者係交集，有時就係往往係 互相影響， 係啦咁樣咯。所以我覺得。OK 啦，我冇大家所讲嘅会觉得咁好睇，因为真係好慢。我都係一个自己好鍾意睇日本电影嘅人，但我都嫌佢略嫌真係长咗啲囉，咁样就係我是千寻啦，到你。 好嘢， 好，我先啦、好， 系首先 今日呢就要讲嘅呢部电影呢，我就觉得劇情係即係比较简单啦，但我睇完呢我都建议大家睇嘅，因为真係会令到你呢即係有返个防患意识，就係咩讲一个戏名先，就是、一个韩国嘅犯罪电影，而家啲串流平台都揾佢头十噶啦 ，top ten 噶啦，就是、叫做原来以为只是手机掉了啊，系、啦个名就好直接嘅啫， 直接 冇错。 你有冇发觉成日都系咁 样？系、好求其咁样， 系啦。但佢已经一句说话已经讲晒套戏讲乜噶啦，即系 个 女主角 以为跌咗手机， 就以为你以为跌咗手机咋？其实唔系啊，原来有好多一连串灾难性嘅影响咧，系即将会发生喺你身上。 不过因为咁惨，佢俾咗个犯罪嘅人执咗啫，如果俾马老师执咗。重大镬， 原系系咯， 咁就系第二种嘅片嚟噶啦， 系啊， 就唔会上 top 听， 小朋友唔睇得噶啦， 就俾烂番茄。 有一讲啊，点解会无啦啦想拣呢套去分享？因为上个礼拜都睇咗个新闻咧，就系因为我自己都系 YY 嗰啲会员嘅成员啦，就睇到新闻就话咧，大为收到嗰个 Y 会员嘅一啲信息，就话要你 check 下你嘅嗰啲 积分， 嗰啲积分咧要到期啦，要换啦。咁、其实咧系一条去欺诈同埋诈骗嘅一个网址，你揿咗入去咧，就会可能盗取咗你信用卡资料啊，或者个人资料啦。咁即系都呃咗差唔多成百几万嘅，系接近100万。我今日睇新闻，抢多次， 大家小心啲啊！ 系啦，咁呢个就讲啲咩咧？就系讲下我嘅其中一个我都中意嘅韩国男演员啊，任时源啊，同埋 系啦， 系啊，女演员就系千于希。我琴日咧讲下先，讲少少呢个星期日做咗啲乜事。琴日就去咗呢个亚洲电影大奖，咁我行下红地毯啦，做下座上客坐低啦，咁亦都见到佢好搞笑，哇！今朝先睇完嚟啫，而家就喺我面前出现，咁、都系韩国男仔都好暖男形象啦。 佢、绝对系， 系啊，都 我推荐大家睇一套叫《未生》。佢真係做得好好。 其實佢做即我譬如我睇到佢《他人即地獄》啦、又有嗰個咩緊急迫降啦，佢成日做嗰啲即精神。 你講任時源 喎？係啊，任時源咯。 係 精神狀態啊，即變態殺人兇手做得幾好喎。 嗯， 但佢好年青嘅一個韓國 後生 嘅。好啦，咁講下呢個電影啦，就講咧女主角咧有一日真係好簡單嘅啫， 搭巴士跌咗部电话，咁就俾呢个连环变态杀手呢个任贤，佢嘅角色叫俊荣啊，系啦，就执咗呢部电话。咁咧佢即系当然阿女主角阿南美咧就想打翻电话俾佢，喂，系咪有人执到我电话？咁呢个咁奸诈嘅俊荣咧，就用一个预先录制咗嘅女性录音咧，去同佢倾呢个电话嘅。咁当然有啲即系剧情上面嘅一啲原因啦，即系点解你会觉得吓？点解每一句说话佢都揾到个录音可以对答到嘅？咁即系呢个就唔好理啦。咁但系总之就令到阿南美咧就约咗佢去一个 coffee shop 度，即系交翻部电话俾佢嘅。咁但系交即系交换呢个电话之前咧，就打俾佢啦，话唔好意思啊，我唔小心整烂咗呢部电话，我而家攞咗去一个修理嘅维修铺度整啦。咁请你去维修铺度啦。咁而呢一个俊荣呢个男主角咧，其实就系呢个维修铺嘅店员。咁啊，南美去到呢个店铺嘅时候咧，就话啦，我要嚟攞电话，要整电话嘅。咁阿俊荣就问佢攞咗佢嘅手提密码，手提电话密码。咁啊，开咗之后咧，即刻喺呢、這个店后面咧就即刻安装一啲黑客程式啦，同埋安装一个好恐怖，我觉得就个微型摄录镜头。即使话咧，阿南美攞翻呢部电话之后咧，做啲乜嘢记录啊，写啲乜嘢啊 ，even 对住部电话打字就都会见到佢自己个名字，等于咧你做啲乜嘢佢都知得 了如 指掌，冇错，一清二楚啦。咁咧好得意，佢啊假扮阿即系假扮佢个即系假扮阿南美啦，就同爸爸。即呃佢爸爸都要 download 埋呢一个嘅黑客程式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推荐嘩，即係以后有啲人呢 send 啲咁嘅你唔知道咩 link 俾你，你真係唔好亂咁开。或者有时譬如我知道係我嘅朋友 send 俾我，但你冇听到佢把声，佢冇打俾你，你都唔 好信啦、啊。 因为我试过呢有个朋友个 WhatsApp 嗰啲呢，即係啲社交平台嘅程式呢俾人哋 hack 咗，俾人入侵咗。佢即係send 过嚟话啊 ,Brian, 我而家喺边度呢，我要等住，可唔可以过几千蚊俾我，我真係争啲做呢个动作，点知佢话其实系俾人 hack 咗啫，系啦。咁之后个故事发展落去咧，就系佢会利用佢呢一个男嘅身份，即系因为佢已经用咗佢部电话啦嘛，同佢嘅同事啊、老细啊、朋友啊、爸爸去搞乱晒大家嘅关系，即系喺啲群组入面会讲，我辞职啦，你间公司实在我根本就唔想做噶，系你平时对我实在太差啦，但系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嗰个俊荣讲嘅大话嚟嘅。咁最后咧，原来呢个俊荣咧系头先所讲啦，连环变态杀手啊，喺阿南美之前咧已经有八个受害者嘅女性咧系已经惨遭遇害啦。咁之后咧，呢个男主角咧都绑架咗佢爸爸，系啦。即系咁，究竟个故事点样发展落去，或者南美最后识唔识得破呢个罪名？其实系有心呃佢，喺佢个电话入面装咗呢啲咁嘅微型摄录机啊，同埋呢啲黑客程式咧，咁大家就睇落去啦。 想请问系剧集嚟 嘅，系一个两个钟头嘅电影嚟嘅， 唔系剧集 嚟嘅，唔系剧集嚟嘅， 电影 嚟嘅。咁因为其实个故事咧就简单啦，即系容易入口嘅。咁但系点解我都想推荐大家咧？我都觉得喂，好似即使我都觉得自己喂都几醒目啊，但系有时都会真系争啲会俾呢啲咁嘅网址咧呃到嘅，同埋因为。呢排好似都不断有好多网上诈骗嘅嘅感觉，咁啊，呼吁大家睇完之后，你个人就会警惕咗好多咯。 好，马老师， 好啦， 代翻个电话先， 系唔好跌啊！ 你都 系啊，你摆咗冇人攞啦。 我今次介绍呢个电影咧，又系日本电影，叫 Plan 75 75计划。咁呢个咧系一个日本。即系呢个计划咧，其实就系话，因为日本个老年嗰个问题越嚟越严重，就假设啊，呢个假设就系，如果日本就有条规例，年满75岁嘅老人家可以选择安乐死，就通过咗啦呢条法例，系虚构嘅咋。咁啊，剧中有三个主角，有一个咧就叫配上千惠子，一个80岁嘅老人家，女士嚟嘅，佢喺戏里边咧就演一个78岁嘅老人家。另外仲有一个是菲律宾籍的女佣，另外跟住仲有一个男仔，咁佢就系、呢个男仔咧就系做呢一个计划嘅 sales， 即系 sell 啲老人家啊，原来因 为对于佢老人家有咩好处啊？ 好多老人家咧喺日本咧，其实冇工作冇， 即系基本上佢本身都生活得唔愉快， 系啦唔愉快嘅，好似阿配上千惠子，佢嘅阿道，即系喺电影里面佢嘅阿道，道系道理个道。佢已經70多歲啦，佢同係佢喺間酒店做報草房，執床單嗰啲嘢。後嚟佢冇一份工，咁佢再去揾工，冇辦法揾到。係啊，佢好肚餓。其中有一幕咧，我覺得幾感動嘅。日本咧好多派嗰啲飯嘅，喺街嗰度，哇凍冰冰，佢遠遠咁坐喺度望住，佢又唔好意思去。佢想一路佢都想揾嘢做，佢亦都唔申請政府嗰啲補助啊等等等等。突然間鏡頭一轉，有個人伸咗碗嘢俾佢，你唔介意嘅你食啦。咁佢就攞住啊！我覺得呢一套戲 嘅拍攝啊，佢嘅音樂啊、手法啦、啊、鏡頭，我覺得係好有張力。你睇到個鏡頭，你已經知道咧導演想講咩。我好中意睇呢啲電影。其中佢繼續揾嘢做啦，其中有一幕咧又係影咗個背影，就喺嗰啲公路嗰度咧。穿住嗰啲反光衫咧，攞住支燈喺度指揮嗰啲教徒，一路影住個背影。冇幾耐，呢個人好攰，擰翻轉頭就係呢一個女主角。我覺得好悲涼， 悲涼哦， 七廿幾歲啲老人家喺一個社會可以講得嘅就係被邊緣化嘅。 冇錯啦，佢哋如果佢好想自己繼續努力工作，佢同嗰啲姊妹講：我有個女，我有個孫，不過我從來未見過我孫。即是你可以知道他跟他女儿那些关系疏离了，最后他都参加了这个计划，那到底他有没有死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了。那另外这个菲律宾籍的女士呢，她是来打工的，住家工的，她女儿在菲律宾呢有重病，她急需要钱，后来她都去了这个计划，那些她负责执尸体那些遗物，倒东西出来，跟着呢佢發現哇，有個一沓錢喎，跟住嗰人話攞咯，嚇係啊，即係同佢一齊執嗰啲嘢。 呢個就係一個人生裏面 嘅 一啲掙扎。 佢話嗰個人佢都死咗啦，如果你唔攞，呢啲就係垃圾嚟嘅。咁佢又喺度掙扎。另外嗰個男仔唔係話做呢個 plan 嘅 sales 嘅，佢有一個幾廿年冇見嘅叔叔，佢又走去揾佢。那個叔叔又係好抌堆啊，所謂佢參加咗呢個計劃。然後佢跟住就真係走咗啦。然後個男仔咧，突然間唔忍心，因為佢知道咧呢個計劃咧燒嗰啲火化咧，佢噏咁一堆人就燒咗。佢最後一分鐘知道佢走咗啦，就偷咗佢條屍，就擺佢嘅車度，就車佢走。然後周圍打電話，有冇火化？有冇火化？哇！我覺得呢套戲係好， 但係其實本來就係火化噶啦嘛，我唔係好明白，即係 佢 唔想 一 堆咁樣， 係啊， 佢 唔想 嘅。佢始終覺得嘅就係人雖然係走咗，但係佢都應該要。 咁呢套戲嗱，唔好討論呢個安樂死呢樣嘢。咁我覺得咧，呢套戲嘅張力啊、攝影手法咧，係真係幾有感染力，同埋我覺得幾沉鬱。特別我好欣賞啊，配上之為止。等同韓國啊，尹宇晶，我覺得真係做得好好。 啲老氣骨咧， 好有味道。 唔做嘅，佢哋係唔使做 的。一個眼神， 淨係你個背影咋，你就已經想喊，係咪咁 樣？冇錯啊，佢有一招瞓喺度，望住個太陽，啲手指喺度整下整下，啊，即係睇下啲太陽。佢呢個 我仲活著。但是啊嘛，即係嗰種感覺。 係啊，好無奈，又去一個揾翻個姊妹，打開棟門，個姊妹死咗，成間屋臭曬，冇人理，因為好多都係一個人。 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日本嘅問題嘅，係啊，獨居老人冇人理啦，甚至乎就走咗都冇人知啦，甚至乎啲遺物點樣清理啦，都有好多呢啲探討嘅有關於嘅電影或者呢啲報導。 推介大家睇， 係呢個好非常 好，多謝推介。好啦，快到十二點鐘翻嚟就會有淑女關注組，今日咩話題啊？ 今日我哋要講嘅呢一樣嘢，梗係就同馬家姐嘅健康有關係啦。我哋要講個腎啊， 腎。好嘅，得咁啊，翻嚟继续大家听啦。话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啊。好啦，今日天气大致多云啦，初时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大致天晴，早上稍凉。本周中后期气温会回升，冇咁冻冻噶啦吓。日间温暖，而家十九度，相对湿度72%。先听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更加美好。第9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喺美国洛杉矶举行。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成为大赢家，11项提名赢得7个奖项，包括最佳电影，杨紫琼赢得最佳女主角，关嘉颖和丹尼尔·舒奈特赢得最佳导演，亚裔演员关继威赢得最佳男配角，泽美里·寇蒂斯夺得最佳女配角，電影亦贏得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剪接。楊紫瓊發表得獎感言，感謝所有的母親，形容是夢想成真，永不放棄。最佳男主角由班頓·費沙在憑電影《瓊》奪得，德國電影《西士無戰士》奪得多個獎項，包括最佳國際影片、最佳攝影、最佳美術設計和最佳原創配樂。最佳紀錄長片由《毒殺納瓦爾尼》奪得，電影講述俄羅斯不同政見人士納瓦爾尼的事， 纳瓦尔尼目前身处俄罗斯的监狱，他太太尤利亚在颁奖礼上发言，期望丈夫尽快获释，国家亦得到自由。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该区。正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四至六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出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本周中后期气温回升，日间温暖。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67点，升447点，成交金额8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4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0.4升18.8，盈富基金19.96升4.7，阿里巴巴84.5升3.35，南方恒生科技3.89升1.8，美团131.4升4元，恒生中国企业66.98升1.98，汇控是55.8升6毫，中移动64.3升咗2.3，汇控系55.8跌咗6毫，药明生物50.35跌1.65，比亚迪股份200.4跌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9.516，瑞士法郎8.564，澳元5.229，加元5.72，新西兰元4.864，欧元8.416。每百日元兑港元5.85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58。日经平均指数报17,767点，跌376点。港金报17,620元，升4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01美元，卖出1,883.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嘅道路工程影响到挤塞㗎，就係、是、西九龙走廊，即係丽桥啦，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啦至到发祥街一段有工程封咗慢线啦，咁影响到而家呢就去美孚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奥海城三期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啊，就係、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啦，有修路工程封咗慢线㗎，咁而家龙尾排到奥海城三期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打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旺角道由于有渠务工程，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旺角道左转入广东道，同埋由广东道去尖沙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旺角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东涌屿东路回旋处九龙、三号干线一号码头荃湾、观塘道骏业里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近年社会开始重视精神健康，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社区精神健康支援是不是足够？有什么方法令大家学习怎样面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如果心声真有疗效，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上次班老友去你屋企坐，好舒服喎、啊。 舒服都系其次，最紧要系安全。我屋企同成座大厦，包括天台、平台、天井都冇僭建噶。 咁你租俾人嗰间呢？听讲劏房可以收多啲租、啊。 我租俾人嗰间冇劏房噶，要做改动或加建工程之前，我一定会先咨询建筑专业人士，唔会违例嘅。如果啲租客有咩事，我都唔安乐啦。要知道多啲，就上屋宇署网站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 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早晨啊， 大家姐你好， 哎呀好开心、啊， 好开心啊！你个旅行好开心啊， 系啊， 食咗肥驼牛啊嘛， 啊你点样听到嘅？ 系啊， 你哋有冇去食过啊？ 系啊，又好 好 味， 食啊，系啊， 我叫佢做咩唔烧两块牛肉干带翻嚟俾我， 烧俾你， 系啊， 我烧俾你，咁你迟啲转收噶啦噃。 鬼整你咩？ 我哋要睇下佢个肥肚点样先啦。 我都系 一嚟就话要食牛肉干， 系咪一嚟系咪我哋要特 系 要维先 啊？ 佢好乖啊，马家姐呢排 系啊，我见到有只杯啊喺佢台面 饮水啊， 系啊，好好啊。 想讲嘅就系其实咧，你而家喺佢嗰个即系减重计划当中嘅话咧，紧要嘅系每一日佢要做啲咩嘢，可唔可以同我哋都可以报告下先？ 好啊， 为略为报告下 先。咁咧，其实咧就叫咗马家姐咧，佢个纤维膳食纤维要增加啦，佢嘅菜同埋生果系要食多啲嘅，咁、啊即系种类系要多啲嘅。咁、有时马家姐听话啦，有时唔听话啦， 系啦。 我简报一下先，水果咧我有日日食啊， 但 系食 两 每朝啊嘛， 每日一条蕉， 我一条啦， 半只。半隻嗰个苹果， 苹果 系啊，半隻苹果点解要食半隻啊？ 因为好贵啊，嗰个切心苹果， 苹果你拣嗰啲大嗰啲 ，OK， 几蚊隻嘅阴公， 惊死唔够饱，买啲好鬼大只嗰啲蚊汁苹果系嘛？ 细一苹果你记唔记得？ 我梗系知啦，你知我喺嗰边啊，黐线噶，你讲嘅清心苹果咧，系啊， 喂， 维起港纸五蚊一隻咋， 咁你唔带几隻翻嚟俾佢食， 掟佢啊！ 你带翻嚟千里迢迢带翻嚟掟我， 唔带得噶， 水果啊， 水果唔带得噶， 系 啊，究竟啊， 费事你攞嗰粒核种， 系啊，好啦，咁跟住若果系嘅话，就要食多啲生果啦，膳食纤维要增加啦，要饮水 啦， 要 增加。 我又报告一下啦，每日我而家买个杯， 真系 呢个杯有几多升啊？我都唔知， 我 每 日 四百 CC 到 啦，三百到啦， 三 百二百五啦，二百五， 我就当二百五， 当 二百五。一早都有 四杯啊嘛， 系啊， 咁即系一千啦。 佢要饮几多啊？每一日 起码液体嚟计咧，我哋系2.7毫诶，2.7升啊， 哇，好多喎！ 液体即系计埋你饮奶啊，饮系即系 系嗯嗰啲嘅。 哦，咁啊，应该 饮奶，佢仲饮， 佢会饮奶 啊，中意饮 有钙质 奶啊，要嘅。 我除咗饮，有时仲会。 我知， 同埋嗰一日咧，佢好乖啊！我见到佢嘅就喺超级市场嗰度咧，喺我哋个 group 嗰度嘅 send 出嚟嘅就，我应该买边只？ 系啊， 系啊， 好好啊！ 你 肯定 呢个答你啦， 系啊， 你后边嗰个你。就话其实如果系嘅话，因为阿懒佢忙紧啊嘛，我见到，咁佢就话，我觉得应该要买左边嗰只咯，咁样， 因为 饮咩 淡 脂奶， 佢饮低脂或者脱脂啦，咁脱脂就全部脂肪冇嘅，系啦，咁啊，脱脂全部脂肪冇，低脂就有少少脂肪啦，咁全脂就尽量避免啦，因为之前佢个血报告咧嗰个胆固醇都高啊，咁我哋要尽量避免一啲叫饱和脂肪，咁就喺奶全脂奶入边都有， 有啲细细支嗰支嘢我都有饮嘅。 好啊， 十蚊支啫，哦，即系啦，咁啊帮助，因为其实佢就加咗一个叫植物固醇嘅喺入边嘅，咁其实就帮助佢降低胆固醇嘅个原理系， 哎呀，好 听话， 系啊，我哋俾啲掌声佢好唔好啊？ 知啊，所以我唔舍得带俾你， 咁你要分开两日饮系嘛？每日 一日饮两啖，我饮晒啦。有时咧佢 叫你分十啖嚟饮，你就话两啖饮。晒啦，慢慢品尝得 唔 得啫？拍十秒一啖，有一百秒噶嘛？你五十秒一啖。 O K，剩 同啫， 剩翻嗰啲啊，我倒啲水落去， 抽 气 佢， 系 啊， 好好。 你有冇咁嘅？ 有时我都会咁样嘅。再见萤火虫咪咁咯。你食完个盒糖咧， 哎、 倒啲水落去就熬匀佢，再饮埋。我谂起你，好可怜啊！你嗱，即使其实头先咧，你唔好以为我哋净系喺度讲紧话，即系马家姐减重嘅时候，佢应该要点样做？如果有呢个同样嘅问题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照住嘅，就系佢呢一个嘅历程。你又嘗試一下在自己日常生活裡面的話喝多些水啦， 是啦， 要加多些膳食纖維啦、等等的話，在當中的話是有這個很好的一個示範的作用給大家看到的。好啦， 同埋他堅持到這個， 他堅持到 是做得好， 我覺得我們都要給他壓力的。沒錯， 沒錯，我們即是要看成績 先，已經很壓力 了，是啦，在這裡啊， 現在報告他上個星期呢就個腰圍就是39寸的，我們看看今個星期先。 好，來了，我哋而家就即系即刻要麻烦咧，阿 Brian 都要帮一帮手啦，阿懒亦都帮一帮手啦。哇，似乎好似冇乜进展咁样，一拎出嚟嘅时候，好似一啲猪肉台上面嘅猪肉咁样。嗱，其实咧佢而家嗰个度嘅方法好简单嘅啫，只需要佢就系喺个肚脐个位嗰度，跟住佢自己有一个人兜一个圈。咁就有少少 哇！佢隻手仔好冻啊！ 边个手仔啊？ 我唔知啊！ 系啊，阿 Brian 啊，阿 Brian 就舐你，见到你嗰啲， 佢隻手掂完我，即系佢闻下喎，咦？衰啊！ 哎呀，好衰啊！哎呀，阿细佬好正啊！呢啲咁样嘅小动作， 系啦， 佢讲问一问，系啊，虽然就抌咗出嚟，但系咧佢做嘅嘢咧系有成效嘅，即系证明佢系有做嘅， 系 嘛？系啦，咁今个礼拜咧就38.5啦。 哇！多謝你哋啊！ 你嘅38好快啦，記住我哋嘅目標係36啊，唔好驕傲啊！ 我知，我唔會驕傲嘅。 我驚啊！如果佢到38嗰日嘅話咧，我哋就食一餐好冇？ 好啊， 累下佢。 食你嗰個牛啊？咩牛啊？ 飛騰牛啊！ 未食過啊！ 好啦，食飛騰牛肉乾啦，好冇？ 好。 如果你去到38嘅，我哋請佢食，好冇？咁啊， 請佢食咁樣 嚟啊！ 咦？ 好啦，嗱，咁我哋真系好开心啦！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好似阿马家姐咁样啦，每一日进步啲，系啦，每一日瘦啲，同埋个人精神啲吓。 系 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嘢咧，其实都系同阿马家姐嘅嘢有关噶嘛。 肾啦，咁啊，即系3月9日咧就系莎拉姐嘅生日啦。咁其实咧都系呢个我哋叫做世界肾脏日嚟嘅，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咧，即系唤醒大家，即系对肾脏嘅健康咁样啦， 肾入 系。 肾入啊，即系肾入，有啲咪要讲紧嘅肾入，系啊，小心肾入。 咁其 其实肾脏咧，即系喺我哋身体嚟讲系一个器官啊，咁帮助我哋去排毒嘅，咁啊即系整走血液入边嘅即系垃圾啦，叫做你当好似洗衣机咁洗走啲垃圾咁样。 系，佢一个即系工厂嚟噶啦，系嘛，即系好重要嘅，洗干净你 非常重要。咁譬如有啲可能肾脏有问题嘅人咧，就要注意饮食啦， 系 啦，更加严重咧就要洗肾嘅。咁佢哋嘅饮食咧就一定要睇翻注册营养师去执翻，即系要食多啲乜嘢，食少啲乜嘢，水嗰方面都要计得好准咁样嘅。咁我又俾你哋估下啦， 好啊， 喺即系肾脏嚟讲啦，每一日咧喺肾脏过滤咧大约系几多公升嘅血液？ 几多公升？ 系啦，几多公升？有十、180同埋820。 十几多公升？ 系啦，180。 880， 非常好， 系 好叻。 有乜你又八百几啊？成个人都冇咁多血啦嘛， 好 make sense 啊，攰死啊， 系你唔 make sense 啊， 系啦， 咁有冇啲 好 stupid？ 好嗱，我又俾多个另外一条，大家估一估先。 嗱，你谂清楚啲答案先好讲，我嚟俾你估啊。 今次我 讲 得 好求其啊， 好认真今次。咁咧喺我哋嘅血液入边咧，每一日咧其实可以净化几多次嘅？多次数？咁 两次啊？ 我俾 早晚一次， 五次。 哦，咁多一嚟就 五十次， 系 同埋八十次。 哇！ 又话我出得难， 五次， 八十。 咪錯曬咯，係咪啊？ 五十 次係啊，即係要俾啲簡單你哋先估到 嘅。 係 嘅， 邊一個數啊？你有乜嘢 proof 啊？係咧，係啊 ，scientific proof。 邊個嚟㗎 ？scientific 咪就係 科學驗證。 好，咁啊，每日就係有五十次要 做， 係 啊， 好忙， 所以我哋嘅腎臟好忙咯，我哋要錫佢多啲咯，佢哋係兩個腎嘅，係啦，咁。咁所以系 kidneys 啊，咁所以咧，我哋即系对于即系降低患肾病嘅风险咧，其实 真系要关注大家。 系啊，即系我哋有八个即系指示可以做下嘅。咁第一好简单啦，保持健康同埋活跃啦。 O K 啊， 我哋而家有行啊，做运动啊，非常好嘅。咁啊，定期咧就控制即系血糖嘅水平啦，即系知道你自己血糖唔会太高啦。因为如果血糖太高嘅时候，都会影响个肾脏嘅。 哦， 系啦。咁啊，系啦，咁另外咧就系监察你嘅血压啦，咁啊血压即系要正常咁样啦，咁再系咧就第四点啦，健康饮食同埋保持咧一个系健康嘅体 重， 系啦，咁啊马家姐要继续努力嘅， 知道 系啦，咁去到第五点啦，就系保持即系一个适当嘅水分嘅摄取啦，咁啊见到马家姐饮水饮得多咗嘅，呢个系好事嚟嘅。 其实水分咧，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如果系嘅话，系正系真系水。因为有啲人都讲衰得你话嘅就系液体，你都系计嘅，但系其实系水就 系 水啊嘛， 系 咪？你譬如茶、咖啡啊咁嗰啲， 因为嗰啲 有 咖啡因就唔计啊，有啲 水 啊 嘛， 糖可以计，但系你就要睇下你落唔落盐咯。如果你落得太咸就唔好嘅，系啊， 同意， 我都觉得系。 咁如果你话当饮果汁饮咁多，当然又唔建议啦，因为太甜， 系啊，糖好高噶。 奶呢？ 奶嘅话，我哋就 饮咩奶啦？你饮咩奶？ 你就要饮翻低脂或者脱脂。咁当然你又唔会饮两啲嘅， 你唔好饮朱古力奶啦， 咪就系咯，士多啤梨奶都唔好啦。 但系其实我最中意饮。豆奶， 豆奶， 豆奶 OK 啊 ，OK，OK。咁如果你话我想喺奶入，即系豆奶入边咧，摄取足够嘅钙质咧，我哋都要睇翻佢系咪加咗钙嘅，因为有啲豆浆咧就冇加钙嘅，有啲豆奶咧就加咗钙质咁样嘅，系啦， 系咪真系加咗钙噶？嗬， 佢 其实 系 咯， 佢 我要问下你饮边款，你要睇翻个营养标签嘅， 即系蓝色嗰只， 蓝色嗰只， 系啊，因为系 Honey 帮佢拣噶 ，Honey 帮佢拣低脂噶。你好忙， 咁豆奶咧就冇分低唔低脂，我都唔知咧。 豆奶冇，唔系佢系奶，佢个 奶 系奶。 我讲紧奶有豆奶，好混乱。 你又唔好乱话人。 即系我要讲佢正确嘅系啦，低脂可以啊，马家姐嚟噶，即系你饮一至两杯啦，当系啦，即系唔好饮太多，因为太多嘅时候咧，你太多钙质又会令到即系饮水唔够嘅时候咧，又会容易生肾石。 哇！ 系啊，即系全部唔可以多咯，系噶，系啊，系啊，冇错。 嗱，我一公升嗰啲咧，我分四日饮。 可以，即係你當一次係250咯， 係 可以一杯咯， 係做得好好，非常好。 好啦， 咁當然你第六就唔可以吸煙啦，第七就唔好亂咁食藥啦，同埋第八咧，即係如果有啲高危嘅因素，譬如自己有糖尿病啊、高血壓啊、高膽固醇啊，都要定期去即係自己 check 住咯，即係要，因為呢啲都會影響，即係間接影響個腎功能。 阿蘭啊，頭先你講話唔好立亂咁食藥啦，點會立亂咁食藥啫？唔都食避孕藥？ 佢係。佢系根据医生嘅指引去食。 避孕药我冇食咧，你哋啲知识咁贫乏噶。 因为唔使，你嘅年纪 唔错，有好多方法嘅。你哋啲知识真系好。 够，好得，我即系呢啲。 我哋科学验证嘅，我 哋科学验证。好啦，咁你 讲 到有关啲嘢，我嚟我哋嘅神啦，系啦，咁啊好得意。你有一日咧就系咩？三月十四系派， 系啦，咁因为听日系三月十四啊嘛， 白色情人节我就知。 呢个系，咁另外咧就系着件白色嘅衫 ，OK。咁因為派咧，即係圓周啊，我哋講緊，其實三係啦，三點一四，聽日就三點一四啦。咁其實圓周我哋就三點一四一五九二六同至三點一四一五九二七之間嘅。咁人哋慶祝嘅時候咧，就係會即係會食啲批啊，即係當個音批係啦批。咁因為批大家都知啦，即係 圓 都 圓 係啦圓啦，同埋咧就係個音啦，即係批咁樣。咁食批嘅時候咧，我又想問下大家啦，即係知唔知個卡路里有幾？犀利啦， 好啊， 咁啊，好犀利咯， 嚟， 下边呢几款批最高卡路里嘅系乜嘢？ 好， 鸡批、苹果批、车厘子批、水果炸批、朱古力忌廉批， 鸡批啦， 我估朱古力忌廉批啊， 系，咁啊。马家姐胜出， 系啊，肉啊嘛， 好好啊，我好 proud of him， 唔系佢嘅 student， 系 him 跟住 slash 批，哇，真系鸡批啊， 鸡批系啊， 其实有时成日会买一个鸡批咁样做一餐噶喎， 系啊系啊，即系佢每一百克嘅话咧，我哋都有370卡路里嘅，因为一个唔止一百克咁啊，二百几克噶啦， 系啊， 系啊，即系你已经过 系啊，七百四咯， 冇错， 冇乜冇乜食嘅啫喎，鸡批。 六进一唔系七啊四， 醒咗好多，醒咗好多啊！而家 要借位啊，借一加一， 真系噶， 系啊系啊，所以就要留意翻，因为油份，因为酥皮啦，油份又比较多， 系嘅， 同埋都系会影响个坏胆固醇嘅，即系会令到个坏胆固醇会升高啦。咁跟住就系水果炸批啦，316，然之后咧就先到朱古力忌廉批嘅304，咁啊去到车厘子批260。咁啊， 最低反而系苹果批， 最低系苹果批242， 咁都食多苹果批 啦， 系啊， 好食， 系咪咯， 冇错 ，OK， 系啊，咁啊，跟住咧就大家要留意啦， 系啦， 注意注意， 好啦，嗱，每一次其实咧，阿懒都会教我哋一啲嘅即系食谱啦，系咪？咁至于好唔好食嘅话， 其实都好食嘅， 见仁见智啦， 见仁见智，好食嘅， 系健康，系啦， 健康健康最紧要，冇错， 系啦，咁啊，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份咩咧？ 我哋有奇异果乳酪杯，咁啊。系啦，咁你可以用100克嘅低脂乳酪啦，有啲一杯仔，譬如90克，你都可以。咁啊，加少少即系嗰啲粟米片啦，30克。咁啊，将一个 等阵，系粟米片榨脆卜卜嘅，健康 少少啫嘛，30克， 好少 啊，即系俾少少甜味你。 系啊， 建议就话少少 啊。 我话食你又喺度闹， 唔系真系好少嘅啫。 系啊， 有时你见到嗰啲 coffee shop 咧，都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嗰啲yogurt 嗰啲级嘅， 即系健康嘅可以嘅。 即少即有個味咯， 其實係好食， 即佢有少少膳食纖維，就好過你齋落啲糖或者係蜜糖咁樣個甜味。咁另外咧，就將一個奇異果咧就切咗佢，咁你就可以逐層咁樣擺咯。即你擺咗奇異果先，就倒個乳酪，再擺嗰個 奇異果，跟住又乳酪咁樣。 係啦，再擺嗰個粟米片喺面， 跟住 一嘢倒曬落去搞混佢。 真係咁樣，你就唔想食 嘅啦。個層次感好好㗎， 係啊，你嘅眼。 整俾我， 你嘅眼睛好似再度恋爱咁样噶， 系啊， 真系噶，唔系讲笑噶。因为咧，你见到可能有时候我会见到有啲人会加士多啤梨，我可唔可以用其他嘅生果啊？ 可以。系啊，你可以 你建議啲咩嘢啊？ 士多啤梨啦、藍莓啊，或者梅啊嗰啲，其實都幾好味。 咁我一個咁嘅水果乳酪杯裏面嘅話，我有幾種生果又得唔得咧？ 可以，可以，即係 全部嗰啲都 OK 啊。 龍眼得唔得？ 你不如加圓肉。 嗱，你个态度，你嘅态度，你估我唔知道你话我啊？ 我冇话你。 我龙眼有咩问题啊？唔系 去滑啊嘛？ 咁啊系啦，帮 我去滑， 系啊。系啊， 咁其实就系可以嘅，系咪？ 系 好嘢，龙 眼相 对 嚟 讲， 我哋升糖指数会高啲。 系啊，好甜、啊。 系啊，所以咪介绍个奇异果咯。 咪系咯，你唔好烦啦，成日谂埋啲古灵精怪嘢。 但系我哋即系为马家姐鼓掌嘅，即系 多谢啊！ 要 喂，我都多谢两位啊！ 唔好客气啦，亦都为咗佢嘅 Honey 鼓掌嘅，亦都多谢阿 Brian 帮我哋咧，就度佢嘅腰围嘅，希望下个礼拜有个好嘅成绩。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大閉幕會上表示，大會選舉他繼續擔任國家主席，他衷心感謝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信任，將忠實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以國家需要為使命，以人民利益為準繩，恪盡職守，竭誠奉獻，絕不辜負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重托。習近平表示，要按照中共二十大的戰略部署，加快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在新征程上作出無負時代、無負歷史、無負人民的業績，為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作為這一代人的應有貢獻。他說要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能力，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将人民军队建设成为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首次出席中外记者会，他回应本港传媒提问时表示，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发挥香港和澳门的独特优势和特点。回归以来，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三大中心地位没变，并得以加强巩固。而澳門作為國際旅遊休閒中心，仍享譽全球。他認為香港和澳門確實在這幾年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在發展上遇到困難，但這些困難是暫時性的發展中困難。李強說，中央政府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力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全力支持港澳進一步提升國際競爭力，相信有祖國作為堅強後盾，加上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香港和澳門的作用和地位只會加強，不會削弱，香港和澳門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第九十五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成为大赢家，十一项提名赢得七个奖项，包括最佳电影，杨紫琼赢得最佳女主角，关嘉颖和丹尼尔舒奈特赢得最佳导演，亚裔演员关继威赢得最佳男配角，珍美里寇蒂斯夺得最佳女配角，电影亦赢得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剪接。杨紫琼发表得奖感言，感谢所有母亲，形容系梦想成真，永不放弃。最佳男主角由班顿·费沙凭电影《琼》夺得，德国电影《西士无战事》夺得多个奖项，包括最佳国际影片、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和最佳原创配乐。

同爹哋出咗交通意外，所以 咁爹哋，爹哋佢而家点啊？ 佢走咗啦，以后就剩低你同我啦，俊啊！ 爸爸走咗之后，妈咪佢变得好沉默，好少出声。有时我甚至怀疑佢根本唔喺屋企。每一日佢只系默默咁样做佢嘅家务，然后就会坐喺屋企一个暗嘅角落，好似谂紧嘢咁，对眼呆呆咁样望住前面，好似爸爸就系坐咗喺佢面前一样。生活慢慢变返正常，直至另外一件奇怪嘅事又发生。我晚晚都发住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喺一间好大嘅屋入面，墙上面挂满咗唔同嘅相片。我认得相入面嘅人都係一啲已经离世嘅亲人，爷爷啦，嫲嫲啦，仲係一个姨叔。其他相入面嘅人有啲着住好旧嘅衫，虽然我唔系好认得佢哋，但系感觉上佢哋应该唔系呢一个年代嘅人。喺咁多幅相入面，有一幅挂得特别高噶，我望唔到画入面嗰个系边个，但系就系喺我啱啱想擒高去睇嘅时候。那个梦就完咗啦！原来又系发梦啊！点解我而家成日都会发埋同一个梦嘅？由嗰一刻起，奇怪嘅事就慢慢咁发生。妈咪，我翻嚟啦。 哦， 妈咪， 吓， 唔通喺房？妈咪，啊，冇人嘅，头先明明听到佢把声噶，唔通我听错？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上次那一次的意外令我出现了脑震荡，所以现在经常都会出现幻觉呢？有时妈咪不在家，我都会听到她的声音。不过这个都不是最得人害怕，最得人害怕的是我竟然听到我爹地叫我啊。 家俊，家俊啊， 爹地冇理由噶，爹哋明明已经死咗嘅，点解会听到佢把声噶？ 家俊， 但我绝对唔会认错爹哋把声噶，一定系佢，一定系佢啊！啊，但系把声喺边度嚟嘅咧？我真系分唔清楚，有时远，有时近，有阵时甚至好似。直头在我耳边咁啊！ 家俊， 唔得，我一定要问下妈咪。妈咪啊， 嗯， 我有啲嘢想问你啊。 问啦。 我觉得我自己有幻听啊。 你点解咁讲啊？ 因为咧，我最近我好似成日都听到爹哋喺度叫我咁样啊。 系啊。 哎呀，你唔觉得好奇怪嘅咩？你谂下，爹哋佢明明已经走咗噶啦嘛。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或者因为你挂住佢啦。 唔系啊，妈咪，我听到佢把声嘅时候，我都唔系发紧梦。 真实嘅生活同梦境 有时是很难分的。不要想那么多了，下次如果再听到不要理他就算了。 哦，妈咪这样的反应很奇怪啊，她好像完全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竟然还叫我不要理，为什么会这样的？今晚我又发回那个很奇怪的梦，梦里面都是见到一幅一幅的相，而那幅挂得很高的依然在那里。不得，我今次一定要想办法看看那幅相里面那个究竟是谁呢。周围找，周围找，啊，终于被我找到张凳了。我站了上去，伸了个头在幅画上，在昏暗的灯光底下，我见到，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是妈咪？为什么是她张相来的？相里面的人个个已经死了，难道，啊，不会的，唔会噶，唔会噶！我突然之间企唔稳，跌咗落嚟，个头好似撞到啲硬物，跟住就晕咗啦。 家俊，你点啊？家俊， 爹哋。是你啊？为什么会这样的？我是不是发紧梦啊？ 不是，不过你真的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就真的。 昏迷？ 嗯。 为什么 的？唉，都是我不好。我们发生了交通意外。你因为撞到个脑一直没醒过。医生教我每天在你耳边叫你个名字。希望你会醒翻，好彩而家成功。你知唔知啊？你昏迷咗几个月噶啦？ 几个月？咁妈咪咧？妈咪佢而家喺边啊？ 喺今次车祸里边，佢受伤最重，已经救唔翻。 冇理由噶，嗰日喺车入面，我记得净系得我同你。妈咪根本就冇上过车。 家俊啊，医生都同我讲过，你个脑受到震荡，有啲记忆系会冇咗嘅。你而家记得嘅画面未必系完整。妈咪喺度，不过车祸发生嘅时候，佢冇扣安全带，成个人飞咗出去，最后救唔翻。 唔系嘅，唔系嘅。妈咪佢未死，我呢排日日都同佢一齐噶， 系真噶， 冇理由噶，我要翻屋企啊！妈咪佢喺屋企等紧我， 讲啦， 我要翻去啊！ 死咗啦， 我要翻去啊！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You've been out riding fences for so long now. Oh, you're a hard one, but I know that you got your reasons. These things that you somehow. Don't you try to clean the diamonds, but she'll beat you if she's able. The queen of hearts is always your best bet. that you only want the things that you can't get. Desperado, you know you ain't getting younger. Your pain and your hunger driving you home. And freedom, oh freedom, well that's just some people talking. Your prisoners walking through this world all alone. Don't you think 白人仔精彩演出， 哇， 好嘢， 好紧张啊！ 多谢爸爸同妈妈， 为大家呢个晏昼带嚟少紧张嘅气氛， 冇错， 荣升男一， 好邓你开心，因为你开始见到佢咧，个就系嗰啲 感 情投入都好好， 剧本写得好， 系佢亦都系喊咗出嚟噶， 好嘢，多谢大家支持，听日十点，放数再见大家， 听日再见， 拜拜。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与情侣相见，说爱说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偷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那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